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鼓励孩子们听到，跟我们一起敬拜。孩子们他们一旦习惯的时候，他们就会越来越专心。我们鼓励他们也可以做笔记。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涂鸦，但是我鼓励父母提供你的孩子每个人一个笔记本，让他们做讲到的时候做笔记。那我们的孩子们，我提醒你们，我们做笔记你可以参考周报上面的那个讲到的主题，讲到的大纲怎么样，是不是有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你做参考。讲到做笔记，你不需要记下牧师讲话很好笑，或者我肚子很饿这一类的话。 OK， 好，今天的经文我们回到以斯拉记第七章，在教会新旧约的圣经第589页，由我来读这段经文，有28节。这是上帝的话语。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沙都的儿子，沙都是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突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米拉的儿子，米拉是希拉西亚的儿子，希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乌西是布基的儿子，布基是亚比书的儿子，亚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上帝的手帮助他，或在他身上。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唱歌的守门的尼提宁，这个就是圣殿的侍者，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或者决心考究和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即使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上帝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王与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照你手中上帝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又带金银，就是王和摩士甘心献往耶路撒冷以色列上帝的，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上帝殿的礼物，所以你当用这金银急速的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素祭奠祭之物，现在耶路撒冷你们上帝殿的坛上，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怎么样好就怎么用，总要遵着你们上帝的旨意。所交给你们上帝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上帝面前。你上帝殿里若在需要有需要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与河西一切库官说：这通达天上上帝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办，就是银子直到100他连德，麦子100科尔，酒100巴特，油100巴特，盐不计其数，也要给他。凡天上上帝所吩咐的，当为天上上帝的殿详细的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我又晓谕你们，至于祭司利未人唱歌的守门的和尼提宁，并 并在上帝殿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交税、交课、纳税。以斯拉，要照着你上帝赐给你的智慧，或要照着你手中上帝赐给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上帝律法的人立为事实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上帝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上帝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的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以斯拉说，这是以斯拉他第一次用第一人称说话。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的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上帝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领袖与我一同上来。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经，我们也看到透过以斯拉你的经文得以保存，如今我们可以读关于他的事，关于这个文士上耶路撒冷的事。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宣讲和聆听，求你教我们在聆听之中得见你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无非就是我们读你话语、听你话语、思想你话语、研读你话语最终的目的，因为其中有你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奉他的名祷告。七章第一节，这事以后，指的是在第六章重建圣殿完成之后57年的事。也就是说，今天的经文描述的是距离第六章相隔两代的时间。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圣殿重建之后在耶路撒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经文提供我们许多的线索。其实文士以斯拉回耶路撒冷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线索，告诉我们回归的以色列人并没有维持信仰纯正，反而陷入极为可怕的属灵光景。还记得圣殿重建完成之后耶路撒冷的光景，上次我们讲到提到的，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且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上帝殿的礼，祭司和利未人都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上帝，是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被掳归回的人都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的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分别为圣。还有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上帝的，这应该是指当地人，当地的外邦人都吃着羊羔。这不仅关乎圣殿一个建筑物的重建，也是一个民族的属灵复兴，但那几乎是60年前的事，显然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属灵高峰。高峰能够维持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按照经验，按照圣经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高峰总是维持不久，好景不长。看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重建圣殿不久之后就陷入一种长期的属灵衰败，以至于多年后他们中间做领袖的祭司和利未人都效法外邦人的污秽行可憎的事，就是与外邦女人通婚拜偶像。也就是说，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重踏复彻他们先祖的脚步，离弃了他们的耶和华上帝，他们集体被盗。被盗不是一天发生的事，被盗是一个过程。就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来说，被盗是一个经历两代几乎60年的过程。讽刺的是，这个过程的开始是圣殿重建的属灵复兴。属灵复兴与属灵衰败似乎是圣徒生命不可避免的一种循环，但是 这种循环并不是一件好事。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定义就是不断成长，不断往上的生命。我们的目标是持续的、稳定的、耐心的、不超捷径的成长，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属灵云霄飞车。属灵复兴我们应该追求，但不应该是那种无法持久的亢奋状态。复兴之后不应该落入低潮，而是持续的生命更新。我们基督徒就像鲨鱼一样，你知道鲨鱼如果它不动，它不游泳，它就会沉到水里面。我们也是，如果不保持前进，就必衰退，最后就必灭亡。回归的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之后，理当拓展他们的属灵疆土。他们有圣殿，他们有献祭，他们有祭司，有利未人，他们应该叫更多的在地外邦人，更多的撒玛利亚人除掉污秽，归附他们，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但是显然他们没有乘胜追击，反而逐渐被外邦人、在地人征服。我们好奇，那内怎么会这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会这样，没有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属灵倒退 backsliding 是怎么开始的。但是如果没有人阻止圣徒的属灵衰败，那么最终的结局就是希伯来书六章那种无可挽救的被盗，没有办法悔改的被盗。以色列人他们有他们的历史为鉴，他们的先祖出了埃及就开始抱怨。士师记就是上帝子民进了应许地之后的属灵衰败记录，他们的所罗门王造圣殿也带头犯罪，娶许多外邦女子为妻为妾。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奠定了圣殿的地基之后，居然停工16年之久，还记得吗？任凭圣殿荒凉，只顾建造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屋。耶稣撒种的比喻也告诉我们，属灵的败落衰败有许多的原因，有时是因为外来仇敌的攻击叫人手软，但更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是祝福和安逸带来属灵衰败，不是吗？因为上帝的儿女把上帝的祝福视为理所当然的，就不会再全心的寻求上帝。经历耶和华拯救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进到应许地的以色列支派，盖圣殿的所罗门王，这些被盗的人都是蒙恩的上帝儿女。俗语说安逸是进步的敌人，但是我们应该说安逸是置上帝儿女于死地的仇敌，因为安逸总是叫人追求安逸，就不寻求赐人安逸的上帝。我们不难想象回归的以色列人如何开始他们的被盗。他们有圣殿，他们有献祭，他们有祭司，他们有利未人，他们守祝棚节，他们守逾越节，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圣殿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记号，但是有记号不保障有其内容。以色列人有外在记号，却没有维持其属灵内涵。他们就重建圣殿，却没有上帝与他们同在。其实先知耶利米早在100多年前，在第一个圣殿还没有被毁之前，就发出警告，就警告这些以色列人的先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们要改正你们的所作所为，我就使你们仍然居住在这地。不要依靠虚妄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的更正你们的所作所为，彼此诚然施行公正， 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不在这个地方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的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仍然居住这地。但看啊，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语，你们偷窃杀害奸淫其假誓，向巴利烧香拜偶像，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又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说我们平安无事，我要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呢？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成为贼窝呢？看啊，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七章。清教徒 Stephen Charnock 查努克说，从属灵的衰败 Backsliding Spiritual Declension 到背道 Apostasy， 这个过程不过是一个很快的从忽视到仇视的过程。怎么说？他写，当我们背道上帝，在我们起初良好的表性和敬虔的应用之后，就变得冷漠，把上帝从我们身边推开。这表示上帝在上帝里面没有我们所期待的丰盛。属灵衰败证明我们在上帝里面不再有起初接近他时所期望的甜蜜和满足。所有的背道都是否定上帝。要不否定上帝是一切美好的泉源，要不否定上帝是没有信守他的应许，反而在我们美善的期待之中欺骗我们。所以背道要不指控上帝是邪恶的，要不就是说上帝是骗人的。在经历上帝的甜美和帮助之后否认他。谁经历上帝的甜美和帮助？就是说自己信上帝的人，经历上帝的甜美和帮助之后再否认他，比与在与上帝打交道或经历他试炼之前否认他，就是从来没有经历上帝恩典的人否认上帝，比起那些人，这是对上帝更大的侮辱。经历上帝恩典却否认上帝，所有的背道都是从某种忽视上帝开始，但是很快的就会发展成为仇视上帝。在这个背道的过程之中，有多少以色列人指着那重建的圣殿说，上帝在我们中间，却拜外邦人的偶像。有多少回归的犹太人彼此安慰说，我们平安无事，却步向灭亡。他们中间可有人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还是有更多的人对彼此说，再给他一点时间，不要紧了，不急，还有明天，他的时间还没有到，等时间到了，等到上帝差遣以斯拉归回耶路撒冷，有多少以色列人已经两代的以色列人已经无可挽回的步入灭亡，下到阴间。从忽视上帝到仇视上帝，人需要多久的时间？你需要给他多久的时间？57年？20年？10年？1年？6个月？1个月，你要不要试试看？所有无可挽回的背道都是从某一个忽视，从某一个属灵败退开始。以色列人也许一开始忽略某个按照律法献祭的细节，忽略守某个节期，忽视需要上圣殿，忽视圣洁的种子不可与外邦的民族杂混。而我们呢？ 我们怎么忽视上帝，忽视读经，忽视祷告，忽视认罪悔改，忽视聚会，忽视彼此团契，忽视主的晚餐，这些恩典媒介，我们想忽视一次、两次、三次，有什么大不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们中间有人试过建立恩典的习性？需要极大的恩典，但是放弃恩典的习性，属灵败坏非常的快。你看那些忽视的人，他们多么快就落入仇视，他们无法爱上帝，只能爱自己心中的偶像。当这些恩典媒介弟兄姐妹不再满足我们，当我们在上帝里面不再有我们所期待的丰盛甜蜜和满足，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你会做什么？当上帝的恩典不够，我们就会寻求在他以外的好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他以外能有什么好处？另一个清教徒约翰欧文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被盗的本质》，其中提到上帝兴起教会领袖、牧师、教师，其实就是要防止上帝的儿女落入被盗。你以为牧师要干什么？瞧事情、做事情、建堂、拓展事工、教英文、教你如何理财、经营婚姻，还为你煮意大利面？No， 牧师首要阻止你下地狱。因为羊不是总着朝着标杆行，反而时常背道而驰。因此教会领袖保罗怎么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一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天真好些师父，而且掩耳不听真道，渺向虚渺的言语。这是什么？最终就被盗。当时以色列的属灵领袖非但没有传道，他们自己被盗。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兴起文士以斯拉回耶路撒冷。以色列人需要有人按照纯正的道理对他们传道，以免整个民族落入无可挽回的被盗。所以今天经文的主角以斯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首先他的出身显赫，他有好的血统，优秀祭司家族的血统。七章一到五节是以斯拉的家谱，一个浓缩的家谱，也是他的推荐信。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封推荐信，这个家谱比波斯王亚达薛斯的谕旨更重要。以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其中有一个腓尼哈是他的先祖。腓尼哈这人还记得，曾经杀死与外邦女子通奸的以色列人，用剑刺穿他们，这个行为就止息了耶和华的愤怒。腓尼哈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耶和华祭邪的心为他的心，使耶和华不在祭邪之中把以色列人毁灭。他后代以斯拉就是要做同样的事，他是腓尼哈的后裔，不是出于偶然的。再来，以斯拉他是一个不只是一个祭司，他是一个文士。我们对文士有不好的印象，但是以斯拉不一样，他是什么？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所赐摩西的律法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以斯拉他的这个家族七八十年没有与所罗巴伯他们回归耶路撒冷，所以显然有一群犹太人留在巴比伦，没有回归耶路撒冷。 而这群犹太人在巴比伦兴旺，他们可以做官，像以斯拉、像尼希米、像以斯帖他们那样。重要的是，你看出来这些人保有什么？他们手中有的是什么？耶和华以色列上帝赐给摩西的律法书。他们可能组织自己的会堂，从小就教育他们的儿女摩西律法，就是当时的旧约圣经。有谁想得到文士以斯拉是出于巴比伦，他不是出生于耶路撒冷，而且是放逐在外的犹太人保存了旧约，不是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按照一些犹太人的传统，是因为文士以斯拉这个人收集和抄写经文，旧约，我们手中的旧约才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亚达薛西王说，以斯拉他手中有上帝的律法，他手中有上帝的智慧，和合本的翻译是上帝赐给你的智慧。这可能是指以斯拉他手中的旧约抄本。以斯拉不仅是抄写经文的文士，也是服侍波斯王亚达薛西王的文士，他是波斯王朝里面的官员，他能够直接对王提出要求，也有能力办理王所托付给他的事。但真正的关键是什么？真正的关键是以斯拉有耶和华上帝的手在他身上。耶和华上帝的手在这段经文在第七章一共出现三次，王允准以斯拉一切所求的，因为耶和华上帝的手在他身上。第六节，因耶和华我上帝的手在我身上，我就得以坚强。28节，我们特别注意在第九、第十节，我用和修本的翻译。以斯拉从巴比伦启程，五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他上帝施恩的手在他身上。为什么在他身上？因为中文也没有翻译出这个字。因为以斯拉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七章十节是关键经文，上帝的手帮助以斯拉，因为什么？因为以斯拉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在所有人之中，是巴比伦的以斯拉，不是回归耶路撒冷的祭司和利未人，立志考究和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人为什么会立志行事？因为上帝在人的心中运行，叫人立志行事，好成就他的美意。也就是说，上帝拣选文士以斯拉，上帝叫以斯拉立志，所以上帝施恩的手在他身上，帮助他上耶路撒冷。你听得出来，这是一种正统的天助自助者的神学。立志也可以直接翻译为决心，硬了心。学者说原文有全心全意全力的意思。什么样的人会全心全意全力的考究和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必然是全心爱上帝律法的人，不是吗？你想，以斯拉的心中有诗篇119篇，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我终日不住的思想。以斯拉不但决心考究律法，还定义遵行律法，耶和华上帝的律法。这对被掳巴比伦的犹太人来说需要极大的勇气。还记得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吗？下到火窟里面，下到狮子坑里面，因为他们要守他们耶和华的律法。以斯拉和但以理一样，都是犹太人服侍外邦人的王，在外邦人面前守耶和华的律法， 极可能令他们丧命。但以斯拉不仅需要勇气，他需要爱，因为他必须先爱律法，才能够全心考究律法。这不是某种学术研究，而是因为爱而所以渴望认识，然后他遵行律法，最后他怎么样？他才传扬和教导律法。以斯拉是一个传道人的典范，不是吗？愿我们都有以斯拉这样的牧师，一个爱上帝话语、认真研究上帝话语、例行上帝话语、教导上帝话语的牧师。这样的人，他会责备你，他会警戒你，他会劝勉你，好阻止你被盗，好阻挡你下地狱。愿上帝兴起这样的传道人，因为我们缺乏这样的人。现代教会的牧师可以为你做许多的事，他可以教你许多东西，他甚至可以为你建一座教堂，打造一个很大的教会。但是如果他不爱上帝的话语，不信服上帝的话语，他最终也无法做那最重要的事，就是阻挡你下地狱。所以教会再大有什么用？教英文又怎么样？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属于基督的，你有基督的灵，你总是能够听得出来一个人在传讲基督还是在传讲他自己。你有责任，弟兄姐妹，你有责任分辨你的传道人是否爱上帝的话语，他是否研读上帝的话语，你应该要看得出来他是否行道，还是他在台上胡说八道。对不起，我觉得台湾的基督徒很可怜也很可恶，因为我们听不出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讲道，我们也不愿意分辨，我们顶多说他也讲福音啊。现今教会有那么多不懂也不会也不愿意传讲上帝话语的传道人，要怪谁？是谁养了那么多什么都会做唯独无法忠心传道的传道人？要怪弟兄姐妹，就怪我们自己。你也不要妄想这不会影响，直接影响你我的属灵生命。如果你的传道人不阻止你被盗，你干啥要听他讲道？ Anyways，我们最后稍微检视一下亚大薛西的谕旨。这封信你很应该很熟悉，因为这是以斯拉记所收录的第三封耶斯波斯王所下达的谕旨。古列王第一章，大利乌王在第六章，亚大薛西王在第七章。所以我们不会很天真的看这份文件。我们明白这是一个有政治考量的行政文件，这不是亚大薛西个人的信仰告白。他之后会写另外一封信，下令停止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建城墙。我们已经读过那封信了，但是他在第四章。 I know 这个以斯拉记的时间先后次序有点混乱。这封信之中显然有许多受到以斯拉影响的很近前的用词，譬如说天上的上帝、上帝的殿、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智慧。以斯拉说上帝是使王起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或说的更精确一点，上帝使用亚大薛西王的私心来成就他的旨意。亚大薛西要以斯拉调查耶路撒冷的情况，要以斯拉献礼物给圣殿，又供给献祭所需要的金银，还提供上帝殿的经费。 他又吩咐河西的地方官员要配合以斯拉，他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都要速速的办妥。为什么？为什么王会这么积极的帮助以斯拉？因为他不敢得罪以斯拉的神，因为他不敢得罪任何的神明，包括天上的上帝。他说，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就是指他自己和王众子的国呢？这就是亚拿薛西的考量，政治考量，个人利益的考量，用金钱的言语包装的考量。他宁可信其有，礼多神不怪，多拜总比少拜更安全一点。之后我们也许有会再更详细的看第七章。我们今天花时间，花大部分时间所思想的是经文没有直接提到，但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集体被盗的问题，也是文士以斯拉上耶路撒冷要处理的问题。有人说以斯拉是另一个摩西，我认为以斯拉也是传道人的典范。就此来说，他预表基督。记得还有另外一位敏捷的文士在哪里？有另外一位敏捷的文士颂赞他的王，写：我心涌出美词，我为王朗诵我的诗章，我的舌头是敏捷文士的手笔。你比世人更美，你嘴满有恩惠，所以上帝赐福给你直到永远。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上帝就是他的父，用圣灵恩膏他，没有限量。所以他的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他就开始传道。有谁像他爱上帝的话语？有谁像他被赐予受教者的舌头？有谁像他每个早晨被主提醒，提醒他的耳朵，使他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有谁像他被主耶和华开通耳朵，好叫他全心研读遵守耶和华上帝的律法？有谁像他遵行他上帝的律法，没有一次违背，没有一次退后？有谁像他教训人大有权柄，不像文士？文士以斯拉服侍的时代，正好是，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注意到，旧约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服侍的同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上帝即将对他的子民沉默将近400年。上帝兴起以斯拉，因为上帝，当上帝不再借着先知对他的子民说话，上帝的子民仍然需要上帝话语，就是以斯拉手中的上帝律法和上帝智慧，就是圣经。你好奇文士以斯拉研读上帝律法读出什么东西？文士，你知道，通常读不出什么东西。耶稣遇见的文士都读不出什么东西，但是我打赌这个敏捷的文士以斯拉读得出来，读得出来律法的总纲。文士为什么查考圣经？因为你们查考圣经，因为内中有永生，因为给基督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以斯拉研读摩西律法，而摩西书上有什么？耶稣说什么？摩西书上有指着我说的话。为什么文士以斯拉爱摩西律法？因为其中有所应许的弥赛亚受膏者基督，就是永生。 说弟兄姐妹，你要像以斯拉那样，你要爱上帝话语，你要研读上帝话语，因为其中有基督。更何况你们每一个人知道的都比文士以斯拉更多，他所盼望的基督如今已经来了。你虽然不见他，你却爱他。你手中不仅有以斯拉手中的圣经，你更有使徒的见证，新约圣经。因此弟兄姐妹，你没有借口，你没有借口不查考，不遵守，不彼此教导，你没有理由不爱圣经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我们这里来，这样我们就有人责备我们，警戒我们，劝勉我们，叫我们回头走在正路，免得灭亡，叫我们回心转意，叫我们不爱世界，只爱你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爱爱他，这是唯一上天堂之道。为此我们感谢你，为了他，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阿门。